新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锅锅棒儿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过了腊八就是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央视狗年春晚目前正在紧张准备之中，春晚语言类节目已经成型，歌舞类节目也开始走台。为了吸引年轻的观众，央视春晚在青春题材上浓墨重彩，周杰伦已经接到春晚的邀请，但是歌曲方面还没有完全确定。另据了解，包括成龙、刘德华在内的多名演员也收到了春晚剧组的邀请。如果成龙能够参加狗年春晚，这将是他第五次登上春晚的舞台。此外，杨洋、陈伟霆、张艺兴、鹿晗、关晓彤、李易峰也都接到了央视春晚节目组的邀请。以语言类节目见长的辽宁卫视春晚已经结束了录制，将于2月14号播出。今年辽宁卫视春晚共21个节目，语言类节目占据一半比重。除了宋小宝之外，巩汉林、潘长江等喜剧前辈都将加盟。此外，那英、谭咏麟、蔡国庆、朗朗、王宝强、陈思诚等人也将登台。聚焦最美新时代最爱中国年，2018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将于大年初一登场。据透露，成龙、那英、李宇春、黄晓明、关晓彤等都将加盟此次春晚。此外，本届晚会的语言类节目比例为历年之最，宋小宝、杨树林、苗阜、王声、潘长江、郭冬临、开心麻花团队、宋晓峰、王博文等人都将奉献最新的作品。大年初一播出的东方卫视狗年春晚继续温情基调。继宣布音乐诗人李健加盟之后，东方卫视昨天宣布侯明昊和许魏洲两位新生代小生也将同台演出。大年初一，江苏卫视狗年春晚将以大国小家好梦园为创意原点，推出歌舞、相声、小品、魔术等丰富的节目形式，向全国观众传递温暖、团圆、积极、祥和的氛围。邀请了张明敏、蔡国庆、陈明、吉祥三宝为观众带来那些充满回忆又耳熟能详的金曲。语言类节目则邀请了张凯丽、韩童生、魏基安、苗阜、王声、邵峰等实力演员。湖南卫视每年都会在传统的小年直播春晚，今年也不例外。湖南卫视昨天宣布，黄晓明将加盟2月8号全球直播的2018湖南卫视春晚，将演唱歌曲《中国菜》，歌曲将中华八大菜系唱了出来。节目当中，黄晓明还会挑战烹饪。和湖南卫视一样，浙江卫视新春晚会也在小年夜播出。今年的浙江卫视新春晚会联合电影《捉妖记2》推出电影的全球首映，包括演员白百合、井柏然、杨佑宁、柳岩、姜超、张丽、萌娃胡巴都将加盟。最后再来关注一组演出信息。老舍五幕讽刺性喜剧《希望长安》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暗讽了当时官僚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2月8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将在小剧场开启第三轮演出。大型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第三部将于3月4号到3月11号在中国某剧院大剧场上演。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未来三天本是以晴为主，气温较前几天有所回升，但早晚气温仍然较低，请注意防寒保暖。由于多二三级兼四级的偏北风，风干物燥，还请注意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西部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9度，最大相对湿度50%。 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晴天，扩散条件好，晨练气象指数是2，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大部分时间是晴天，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2018贺岁喜剧春节联欢晚饭特约播出。缘起一个梦，情牵两代人，精心筹备小院春晚的两个90后，彻底被一个超级白富美的到来搞得鸡飞狗跳。晚会能否如约举办？白富美能否找到梦中情人？2月9日到3月4日，2018超级贺岁喜剧春节联欢晚饭，智取威虎山里的老八杨一威，恰同学少年里的蔡和森徐亮，邀请您和家人一起欢度春节。搜索西区剧场微信公号，购票有红包。 一位神秘的百问大爷，一盘玄机叵测的棋，让封印600年的龙王从巴比哪吒城的传说中穿越到2018年的发小天台，与三个性格迥异的孩子在新北京经历了种种新奇的冒险。龙王为何而来？又是遇到谁后欲哭无泪？三个孩子发现了什么惊天的秘密？又是什么事情牵动着整个北京城的心？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为您介绍魔幻现实主义舞台剧《发小天台之芭比哪吒城》。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魔幻现实舞台剧，叫做《发小天台之芭比哪吒城》。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几位主创，第一位呢是出品人张世谦，欢迎。 哎，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编剧严艺欢，严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导演刘能一。 大家好。 说到了《发小天台之芭比哪吒城》，这个是非常难读的一段像口头语一样的名称哈。怎么想到起这样的名字呀？ 其实这个名字你要是第一次读的话可能有点绕口，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这个是非常熟悉的两个地方。发小天台，这是我们就是我自己做了2年的一个公益性质的，给专门给孩子和现代的北京都市人做活动的一个地方。一会儿我会具体讲一下这个地儿到底做过哪些事儿，也是我们这个剧的缘起。那芭比哪吒城呢，其实是更简单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北京城。它芭比哪吒城其实是从明朝开始关于北京的一种叫法。它的这个大小其实是我们现在的二环路。就是你看北京地图的话，就是品字城，这个品字城就是我们的芭比哪吒城。哪吒就是神话故事里面《西游记》和《封神榜》里面的那个哪吒。 所以叫发小天台之芭比哪吒城，就相当于把两个地名放到一起，讲了一个故事。 其实是这个关系是这样，就是芭比哪吒城只是发小天台发生的其中的一个故事。我们可能也是我跟刘导的想将来用发小天台这个概念做更多的关于北京的城市人与人人与城之间的一些这种创作。所以它是发小天台之芭比哪吒城，也就是说在发小天台的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 芭比哪吒城，这次我们要讲的是芭比哪吒城。 刚刚是出品人张世坚张老师介绍到了，就这一次我们的这个魔幻现实题材的舞台剧，到底它讲了一件什么事儿，发生在什么地方，就是发生在我们北京城里的事儿哈。那再问问编剧老师严艺老师，当时怎么创作到这样一部魔幻现实题材的舞台剧？ 创作故事和我们这个故事核心都非常有意思，我们会感觉到回头再看的时候，任何一个故事一部剧它很有自己的生命一样啊。今天我们几个人坐在这儿聊这个戏，但实际上最开始缘起的时候呢是大千儿啊，他有这么一个发小天台，这是一个活动的空间，希望带孩子们带家长们能够一起来建立这个关系，同时呢能够去认识北京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推了很多活动，其中有一期叫做芭比哪吒城，给孩子们介绍什么叫做芭比哪吒城，就是老北京的建城传说。我是后来我的朋友的朋友呢介绍我认识了大千儿，当时呢我自己在写关于老北京的东西他呢这边在做这么一个项目，讲到这个就说哎，你们要不要一起来做，我当时一听就很兴奋啊，因为都是做北京的东西嘛，一见如故的感觉从一开始这个故事是如何的讲了芭比哪吒城的这个建成传说，一直到后来有我们的一导的加入，我们几个人不断的去翻新去推进故事呢，其实在一直在变化，我们也在寻找这个故事的内核的过程中也在跟着故事一起成长。他基本上现在看来讲了是三个孩子为中心，这三个孩子来自不同的地域文化有老北京的孩子，有从四川老家过来北京打拼的父母的孩子第二代，我们说是京漂第二代，还有曾经在北京的老北京生活的移民到了海外现在又回来寻根的，这三个孩子背景不同，生活环境不一样，在发小天台这个地方他们就遇见了从各自都有自己的问题一遇见的时候就产生矛盾，但是呢当这个发小天台的我们说这个主人百文大爷发现了这些孩子之间的问题，他呢就设计了一个局，把孩子们带进了一个很大的游戏里边，这孩子们不知道，他们就这样进入了一个我们像看穿越的剧一样进入这么一个魔幻现实的环境之中，不仅在这个环境之中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问题，他们交上了朋友成为了发小，而且他们也和他们现实中的父母发生了关系，这些父母们在他们这个大游戏里边又扮演了新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发现自己的问题，孩子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父母跟孩子之间产生了共识碰撞，孩子之间又交上了朋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们慢慢的认识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将是他们未来生活在一起的城市，虽然他们可能在地球的不同地方，但是在他们心里边会有这么一个城市，那是他们的家。 刚刚其实严艺老师说到了怎么去编写的这部关于北京城的舞台剧那其实挺想问问出品人张世坚老师刚刚说到了发小天台这个地方，其实是很有儿时记忆的一个地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有着怎样的渊源？ 这个发小天台呢其实是这样，15年的一整年我离开了我生活30多年的家乡北京，去南方去工作了一年，然后隔年的这个春节前我回到北京。发小天台这个地儿其实是在我从09年开始我的公司在这儿它是一个在这个雍和宫往东就在二环路边上小街桥的小街桥的东南角在这个楼上有一个150平米的一个大露台是可以上人的，这不是违建这个是我们是正常那个都是可以上人可以在上面做活动的然后 您起名叫发小天台 这个名字是后来取的，等于刚才说的是什么呢之前是公司，然后我去南方工作了一年然后真的是从小没离开过北京这么长时间，所以那种想家的心情那种思念家乡心情就非常的迫切，然后回来的时候正好是春节前员工都放假了，整个天台上面非常凄凉，然后那个我有一天晚上因为可能在南方有些工作上的经历有些心情上有些不是太好，我就在天台上，当天晚上下了一场雪，天台上积了厚厚的雪，我就在天台上走，一边走一边在想，一边在就是那种心情就是非常的惆怅，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起了大风，大风过后天台雪都被吹没了，但是天台上有我自己的脚印，废弃的沙发，还有我们就是平常夏天做活动的时候的一些东西，就感觉怎么那么不是味儿呢。然后呢转头我就从天台往歌华大厦的方向看，差点都看不见了。这个寓意，这个意思大家应该都明白，因为15年那个时候北京的气候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这还是我生活的北京吗？我说真的，我说我那么想他，那么想北京，回来以后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应该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去面对它呢？所以过了春节以后我就开始改造天台。可能那个听众看不到啊，我 拿了一个照片， 拿了一些照片 过来啊。 你看这是天台，我在天台上等于是有一面墙，我就在这面墙上画了我小时候胡同的样子。 好漂亮啊， 就是你看这张 有点 3D 立体的感觉。 对，就是因为等于是画了一个童年记忆时候我姥姥家的胡同。然后有这里面当然有一些这个 还有门墩儿、 哦、对门，包括你看这个门是开着的。我第一遍画的时候这个门是关着的，但是后来怎么看着门怎么觉得别扭，后来就说一定小时候的北京的胡同里的门一定是开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那种感觉 特别亲切的。 包括你看上墙上还有一只大花猫， 对，大花猫，而且呢还有这个银杏树叶。 对， 这个银杏树其实是北京四合院里的一道风景。 这个是什么呢？银杏树还真是胡同里少。我这个银杏树的情节是我的小学，我小学在那个南城那个登来胡同小学，现在改叫登来小学。原来这个是个大庙，就北京很多小学原来的孩子都是在庙里上学的。这个你看这张画，我当时就是画这张画以后，有一天中午我在办公室沙发上睡着了，突然恍惚之间一睁眼，然后就看到眼前这个景象，就觉得特别的温暖，就感觉那个门里头我姥姥正叫我回家 吃饭 吃肉啊。 对， 有了这个天台的这种，我们就不断的在加二八车、 自行车、 大鱼缸、月季花这些东西，我们就 兔爷 啊，这是后来的活动里做的了。 嗯， 我们等于月季花，等于在这儿我把这些景布置出来以后，就是我的朋友啊，包括我发朋友圈很多的童年的发小，觉得这儿不错，他们就来这儿玩，就开始有聚会。聚会以后，人越来越多，然后在这儿我们就感觉到真的是很多这个都市人，现在尤其像中年人，他很忙碌，但是。以发小的这种身份来到发小天台，来到这儿以后那种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大家都非常的很放开，就是他也没有那些顾忌。同时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原来发小天台指的是我和我的发小的地方，但我突然意识到，因为像我和我的同学，我们的孩子基本上年龄都差不多在五岁到十几岁左右，当时我就想他们为什么没有伙伴，为什么没有这个发小？尤其现在都离开了胡同，离开了大院，离开了所谓的有这种公共空间的地方。他们，我发现我闺女，她平常的玩伴也好，或者下了学以后她的这种游戏的方式和我小时候是那么的不一样。她没有同伴，没有发小，这就让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地方在做一些更多的事儿。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在这儿开始组织我的发小，然后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来，然后我再给孩子们讲老北京的传说，带他们演老北京的一些情景剧，带他们去转胡同，去做手工艺，包括你刚才看的我们有做兔爷儿啊，有带他们灌西红柿酱啊，这很多都是我们小时候做的事儿。我在这儿，带着他们一起去感受，一起去这种去游戏。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就是一些奇妙的变化，就是孩子与孩子之间很快通过这种空间，在这个空间下的游戏，他们成为了朋友，成为了发小。而大人们很多很多，我的发小也通过在这个发小天台的一天的活动，他们也会 被这个所感动，然后回去以后也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更多的了解我们这个城市，了解我们的故乡，然后让孩子和这个城市有更多的情感链接，等于慢慢的我们通过发展天台这一个地方这一个环境做这些事儿，然后让更多的人用这种发小的情节，用这种喜爱热爱北京的这种情感情怀的东西传递更多的东西。所以有一个想法，我说是不是可以把发小天台发生的事儿和发小天台的这种情感传递的方式用一种舞台剧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个芭比哪吒城的这个想法啊。 而且我看到我手上这张照片是很多的小朋友围着在你这个发小天台拍照，这个画后面是胡同哈，其实特别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且你这门口啊摆了一个玩偶， 是孙悟空，这是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个日本漫画啊，那个是 那 个那 上面的孙悟空、 孙悟空的那个这也是因为这发小天台其实从感觉来讲，一个是发小，因为很多小时候我们的记忆点，就是对于我来讲，这个孙悟空这个搭的这个雕塑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讲是小时候非常好的一个记忆点。我的同学，我的发小来了以后，对这个东西也非常有感觉啊。但是不光是我们了，我现在这个今年又画了一个新的东西， 就在这天台上， 对，小马宝莉啊，你看，这等于是我闺女他们喜欢的。等于这个天台就不只是我的发小天台，是我们的下一代的发小天台。我也希望它能更长久。等到那天叶子就说爸爸，如果将来这个发小天台一直做下去，我也可以带着我的孩子来。我说太对了，我说这个发小天台真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发小，这样能传下去啊、 哇，好热闹啊！看到这个照片，就会有很多童年的回忆哈。这就是发小天台之芭比哪吒城，它首先的起源哈，它创作起源到底源于什么？那其实挺想问问导演刘能一的哈，因为刘导其实拍过很多类似于这样的戏吧，但是像这次这个戏有一个最大特别之处，为什么是最特别之处？因为这个戏里全部的演员都是小朋友。这是一大特色哈。对于导演来说有压力吗？拍小朋友的戏。 应该是说压力非常大。之前在拍这个剧之前，我们刚好是在上半年我投拍了一个叫《我是我爷爷》里边，也是第一次尝试儿童的，就儿童参与表演，小孩参与表演的一个剧。然后应该是说在那一次尝试过程中也收获了很多经验。第二个呢，我们的所有的主创嘛，大家都是为人父母，跟有很多跟孩子生活的这种经历和 感受， 一定的生活的储备，所以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我首先把他们当作是我的孩子，第二个呢，就是用我们就是从专业角度上，用很多很灵动，针对于每个演员的特点的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去启发他们，应该是说艺术是让所有的孩子不但是解放天性，而且是享受快乐的，所以它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也更是我特别愿意去做的一个事儿，也是我们这个剧最大的一个延续上一个剧下来的一个特点，就是可能在于整个的戏剧的这个层面上来说，大人演大人，孩子演孩子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尝试，这方面目前走的还相对来说我们进行的还挺顺利，还挺获得了不少的这个收益。我通过跟孩子演员一起的，包括大人演员孩子演一起的时候，这个整个主创班底其实孩子也给予了我们很多成长的机会，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学习的一些反馈和碰撞。 没错。那其实这部戏它孩子的年龄跨度大概是最小的多小，最大的有多大？ 现在实际演员的这个，因为我们是根据角色，根据这种有希望他们有一定的小跨度一般，但是我们都知道孩子他有些过小，他不认识字， 对， 就是说我们起码 剧本就很麻烦哈， 对，垫底要垫的一个起码他能够基本能看懂字，能读下剧本来，你说解释别的方式可以去做启发和沟通。所以我们现在好像剧中最小的演员是7岁，对吧？ 对， 最小就是叶子，叶子是7岁，然后呢最大的好像是12岁， 所以 7到12岁哈，这应该属于一个年龄层，我觉得从青春期一开始的8岁青春期嘛，其实差不多快要到青春期了，再到已经在青春期当中的孩子们哈。 其实这个年龄跨度就是应该成为伙伴，成为发小。 是的， 我稍微讲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在选演员的时候，刚才说选演员，我们选演员的时候。因为最早这个剧我的想法就是一定是让孩子来演孩子。 嗯。 大人演孩子他演不出孩子那种所谓的那种 童真 的劲儿。我是个人认为啊，这是。然后。 这是对的。 所以当时也是刚才一导说的那个剧叫我是我爷爷，等于是也是朋友介绍说，哎，你要看看这个剧，这个剧真的是孩子在演孩子。我去了，然后结果当天很巧啊，就是演出结束以后，那个上面的那个演员就说，好，感谢我们的这个制作人啊，今天没来，张婷。我一看哈，这张婷，因为我本身也是做电视行业的，张婷我认识他可能有7、8年了，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这个剧的制作人。当时看到张婷以后，我当时就特别的高兴，因为看了这个剧，我觉得孩子演孩子是可能的，他是孩子是可以 hold 得住这个舞台的。然后又见到张婷，然后马上张婷就把一导介绍给我。当天晚上我们就说是要找个地儿聊，我说哪儿也别去，咱就回发小天台。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就11点回到发小天台，一直聊到夜里快3点钟。 哦， 那天就没聊什么，说是这个剧的事儿，聊的都是因为老一他到了天台以后，他看到天台的这个布置，这个空间这环境，他就说，谦儿，你给我讲讲你在天台都干过什么？你在天台是怎么跟孩子去玩的？我把我这些东西跟老一分享以后，老一就一下他也很兴奋，然后他说了一番话以后，我的整个的状态也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当时那天晚上的那番谈话也是促成后面合作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 嗯， 有一点，就是因为之前我跟严哥严毅，我们之前做这个本子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北京人的身份。其实这个北京人并不是说北京是外地人那个概念啊，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可能在北京 生活，打小在北京生 活，对，生活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一导他的这个身份不一样，他是等于是如果按照现在来讲的话是北漂，而他的孩子刚才说了，我说我们是3个爸爸1台戏，为什么呢？我们3个的女儿，我女儿7岁，严哥女儿是6岁，老一女儿是5岁， 5、6、7、 对，5、6、7，所以我们就刚才老一也说了，从这点上，我们从内心的情感储备，包括我们的投入激情上是，这是不用做动员的啊，都是 有经历的人 啊、 对， 父爱如山、是吧？啊，然后当时老一说了他的一个想法以后，我突然觉得这个剧真的是非常的有必要，因为老一跟我说我跟你跟编剧严格都不一样，我是北漂，我的孩子作为京二代，他需要在这个城市将来过10年、15年，怎么样和这个城市相处，怎么样和他身边的人相处，我内心的焦虑可能你们也想象不到。所以这点真的是当时给我一个特别大的触动，我就在想，真的北京城现在不是说所谓的老北京，或者所谓的真的是打小在北京，因为没有谁祖上都是，就那是除了我有开玩笑周口店那个是北京人，真的不是。所以这个城市需要，我们原来也说包容也好什么样，我觉得发小精神，包括我们现在要做这个事儿，就是在解决我们眼前的北京人的焦虑、新北京人的焦虑、老北京人的焦虑。老一的这段话，包括他后来在创作里面更多的把魔幻与现实的这种方式，就是魔幻纯魔幻的东西，一个童话故事 OK， 我们想这个天南地北，这个天上地下的怎么变都可以，但是怎么和现实结合。包括最近我们在看彩排，每一次我到那儿看到孩子把我们的本子演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发现这种与现实结合的东西才是对现代都市人最大的一种所谓的慰藉。对他，我当我看到舞台上的人的表演行为，我在嬉笑怒骂之间又触碰到我内心平常我北京的在北京生活的一些焦虑、一些感触的东西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也是我最想表达的发小天台 带给大家的东西，所以 没错，它是有共鸣。 对 对, 对， 尤其是生活在北京的北京人，通过这些孩子童真的演绎，最真实的展现了我们小时候的很多经历的那种感受。 对，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我是一丹。今天为您介绍的是魔幻现实舞台剧《发小天台之芭比哪吒城》，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来一道。 其实是这样，可能在很多时候，首先我们要讲的魔幻现实主义都不得不提到文学。 嗯， 从文学角度上来讲，其实就是现实的东西产生了一种魔幻的一种幻象。 嗯， 在这种幻象当中，其实魔幻本身是不重要的，幻象的过程中更主要的它是折射出现实。它是在现实当中我们如何去考量，我们如何去思辨现实。魔幻它其实是一种我们可以讲说空中楼阁的一种意象，在这种意象的时候，从文学角度上来说，从文学形式上它所构建的，然后戏剧当然依赖于文学基础。我们在这个剧里边其实讲起来就是说我们是在发展天台发生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一个特殊的道具叫那个巴比哪吒城的一个棋盘，然后呢三个有问题的孩子和这个三个有问题的家庭和家长来到这个天台以后，突然间在这个天台的百门大爷看见他们实际是有问题的，然后就让他们在这个棋盘里边进去了，这个棋盘里面玩了一个超现实的或者是魔幻的一个游戏。 哇，好像动画片啊。 对，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然后就产生了错位，在错位过程当中以彼此之长来去补彼此之短，然后大家互相之间去找到在现实中所产生的所有的问题，然后找到答案，或者说找到出路，或者找到一个反思。它实际的魔幻的概念是在这么一个概念。当然我们舞台呈现它是以艺术的方式去呈现，它等于是把棋盘扩大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 party 一个游戏，所以这就是产生了我们所讲的一个魔幻的一个概念存在。但是在这个魔幻的概念当中，实际它不是虚幻的魔幻。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时候见到的一些剧作提出来的魔幻，它可能是真的是接近于神话，接近于比较虚幻的魔幻。但我们这个为什么叫魔幻现实主义，它始终关照的是现实。你在魔幻里面能看见现实的血肉，能看见现实的思考，能看见对现实的一个冲撞。它并不是说魔幻的不接地气，魔幻的飘在云端，它不是这样一个状态。从剧本的一度到二度都是构建的是关照现实的，很现实主义的一个其实当然艺术形式的呈现上面是充满想象力的，是整个是解放的。所以在这个舞台的这个呈现的视觉啊，包括整个的戏的这种调度啊，不设计啊，它都是很充满艺术的一些设计的。如果说像你刚才讲的说很动漫，我们的舞台这个就可以提一提我们的整个的舞美设计。这次的舞美设计也有别于我原来做舞台剧的这种形式，就结合了电影的方式，结合了插画，就是大家可能想象一下用插画的美学构建来构建我们这种传统和现代结合的北京城是什么状态，然后呢构建的时空是什么状态，然后呢就是大千儿就千哥他又是在我们现在整个来说业界他的视频这一块是很顶级的专家级的，然后他是里边的动漫式的视频，以插画动漫式的视频来展现动态，然后参与讲故事，像动漫电影一样参与讲故事，里边还有角色的一些出现，一些想象力，艺术想象力的一些叠加，所以这都是使得整个舞台的空间时空和剧情是多元融合，不再是简单的说我们的是一个背景，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美学构建的一个时空，它是一个多元打通的一个呈现。所以说这既是在这种魔幻的游戏下，所以大家来参与来看就肯定也得有一定的游戏感。 没错， 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视觉和从导演的处理上面来说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风格感。 要介绍一下哈，其实出品人张世谦张老师呢，他也是耀来数字科技视觉的总导演，而且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编剧杨毅老师是哈，他同时也是前美国迪士尼大中华区故事总监哈，所以说这两位是强强联合，包括这里边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耀来数字科技总经理杨青老师啊，还有制作人张婷啊，包括动画设计啊，创作人啊，很多都是非常顶尖的哈，应该说是之前有很多顶尖的作品让我们非常熟知哈，所以这次也是强强联合来做这样一个魔幻现实舞台剧。 这个、其实我那个发布会那天我突然有一个感触，就是来的都是高手，但是高手是因为发小天台聚在一起的。就是我跟那个老严，我们也是，就是他来发小天台参加活动之后，他突然间他说：“谦儿，我被你把我的这个 创作热情， 小时候的先是把发小情给带动起来了。包括我合伙人杨青，就是耀来数字科技的。我跟杨青，我们是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的这个一起工作。我们在奥运会就是当时是开闭幕式运营中心，我们是每天晚上走的最晚的两个胖子嘛。 所以有时候开玩笑就说那个时候就咱俩就一块熬夜，然后现在干什么事儿，底下员工都走了，这整个楼里头要来那个要来数字科技那楼里，最后东边一大爷西边一大爷，就是我们俩办公室一带东一带西，我们俩是走最晚还在跟这熬呢。怎么说呢，虽然不是发小，那颗就是爱北京的心和就是在北京对于北京那种挚爱那种情怀的东西，使得大家到一起以后马上就燃了。 嗯， 包括一岛，我们就是等于是相见恨晚，真的是相见恨晚。就是到一起以后，我们聊的这些东西，对于城市，对于人与人，对于人与城的一些理解一些东西，其实。那个严哥可以讲讲，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剧叫《法尔天才之巴比德之城》，里面有一个城的概念， 对， 然后 城的概念 又是人，就是我们的孩子也好，或者大人也好，其实我们这里有一个，就是在当初编剧思路上有一个人与城的关系的一个思考啊，也有一个过程。我觉得你讲讲那个，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说，其实我们是有感于北京城的建设。 对，这是一个就是在故事缘起的时候就是一个过程吧，我们在不断的创作的过程中也是我们自己向自己提问的过程。一开始是有感而发的，因为最早的时候认识大千，大千就跟我感慨一个事儿，说哎，你说现在这些在北京的这些所谓北京人哈，怎么大家好像觉得缺一股劲儿，那个精神在哪儿，为什么好像每个人都一天到晚忙得要死，然后没有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然后甚至没有时间去看看这个城市的变化，就感觉已经不再生活，只是在活着而已。所以他特别有这个感慨，说这个人都哪去了，感觉城在呢，没有变化，但是人都哪去了。后来我们顺这个思路在开发故事的过程中就不断的去讨论哈。我们看到一点什么呢，在讲老北京建城故事，讲刘伯温怎么建巴比伦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哦，现在这些城门都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些地铁的站名啊。我们按照这些站名去，我们到那个地方什么都看不到，所以我们当时的感慨是说啊，城没了，人在呢，和我们之前的那个感慨就反过来了，对吧？之前那个感慨是城在呢，人没了，但是在继续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不是城在呢，人没了，也不是人在呢，城没了。而是说人就是城，这是我们在不断的故事开发过程中发现的。这个故事最终讲的是关于人的故事，关于一座新城的故事。不管你是谁，你在这个地方啊，你心里边可能有一个你自己的北京城，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同样的地方，我们心里边是维系着一座新城。 其实哪吒就是那天我们最后聊到剧本的时候说到哪吒，我自己尤其你们改完最后那一稿的时候，哪吒最后这段我读的时候真的是挺感触的。巴比哪吒城如果按照现在就是传说来讲600多年，真正不离不弃的对于北京城来讲的真的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这座神，哪吒这个神，就是他对于北京城的这种保护，这种庇佑，就是你想象不到说600年了北京城经历了这么多，其实都是正常的，但是对于那种爱，那种关爱，那种刚才严哥说的说为什么人现在都这样，我就是觉得身边的人的状态不好，为什么呢，是我感觉他生活在望京和生活在北京没区别。他对于这个城市没有什么情感，也不会去关注这个城市的变化也好，或者原来的东西也好，更别说带着孩子去看这些东西了。所以我就在想，法尔天才最早做这些事儿也是通过实践，通过我们一点点做，后来就发现当我们去发现北京城的神奇的东西，当我们发现北京城给我们留下这些情感点之后，每天的夕阳西下的西山，初雪之后的故宫，清晨的被西北二环的德胜门，你从北京站坐火车回家时候看见的故宫角楼，它就在那儿。这些东西就是冥冥之中就是哪吒的躯干，就是哪吒留下来的那些东西，只不过我们没有用心，没有用一颗热爱北京的心去观察它。当你真的在那个情境下感悟一些事儿，尤其哪吒，我就说哪吒有一点跟北京城真的是 包括北京人的性格，包括现在这座城市，哪吒的寓意是有重生的概念的。当年为什么说巴比哪吒城明朝的时候，就是明朝是把元朝的城墙废弃了一部分，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又重新建了石头的墙。元朝城墙是土墙，巴比哪吒城传说包括讲解有很多，但是那天高威老师也是我们这个剧的一个顾问，高威老师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这个专家，他就说巴比哪吒城其实哪吒有重生之意，包括这个重生，我觉得就像凤凰涅槃一样，就是北京这座城市它有文化底蕴，有中国传统东西在这儿，在这个城市里头六百年也好，更多的你说从三千年开始也好，为什么这个城市 北京是三千年的 建 城史，八百年的建都史， 就说这个你为什么在这个城市有这么多神奇的东西，有这么多我们能够从现在还能感触到的那些中国传统的点。它真的，我觉得冥冥之中真的是有哪吒的这个神明的。我虽然这个是迷信啊，但是从情感上我是认同的。就是 其实我们很多北京的小孩是听着哪吒的故事长大的。之前你们在发布会上，王玥波老师也去过哈，评书开篇，巴比哪吒城。高威老师他是中国民俗学会的会长，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人们对一座城市的自豪感、认同感与责任感应该从了解这座城市开始慢慢养成，生活中与历史和文化的点滴互动将在潜移默化间构建起文化自信，舞台剧让文化和历史落地是一种很好的文化传播方式，因为有了发小天台之巴比哪吒城这部舞台剧，我感受到的是京城冬日的温暖。很多人也会有这种感受，尤其是一些在北京长大北京出生的孩子们哈，他们对北京的感情可能通过这部剧特别直观的得到共鸣。那其实我挺想问问一导的，刚刚说到了其实排孩子的戏还是压力蛮大的，之前这个我们去排孩子的戏，因为这次经过很多的海选嘛，选到的小朋友他们都有哪些特点呀？ 应该首先来说孩子他有具备所有孩子身上的一些我们最常见的顽皮啊，不受控啊，然后跳跃思维啊，或者是说不可规范性。当然这其实在我们看来，一个是我们常人认为的一些缺点，肯定是主要是挑战的是这一块，纪律性很差呀什么，因为再加上学艺术的孩子就更加 活泼开朗， 活泼开朗。然后但是呢，这同时呢，恰恰又是另外一个专业角度考量，恰恰又是他们的优点。这孩子就人说现在演戏，演戏有两种东西不可就是灭不了，一种就是跟动物对手戏。这个动物不可控，就是所有这个世界影帝级影后级跟动物演戏有压力。第二个就是孩子，因为有的时候孩子真到了那样一种状态下，他的反应他都是真的从发自内心的，就是他是会把你很多所谓有技巧有记忆有多年储备，这个人会对手戏会有一定的压力，这个压力其实是好的，不是不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更多的考量是怎么样去挖掘他们身上的优点，不是说去扼杀他们的优点， 就让他们按统一的步调来，按你的要求来 啊，不是，恰恰不是按他按我的要求来，恰恰是我根据他的特点来去做一些原创性比如说我既然挑中他的时候，当我在选他的时候，我肯定是看中了他性格或者他本身这个元素他具有的一些特质是比较接近，或者说他有这方面的优势，然后呢他的性格的优点造就了我对于他的专业上的一个引导。我在排他们 AB 组的时候，你们会看见两组同样是演一个孩子，两组孩子他的表演不一样，就这个孩子有他演的叶子，比如说叶子这个角色有他演的叶子的特点，在大相同中小细节和灵动上面都是各具自己的表演风格，这也是戏剧艺术在创作角色时是允许原创性的，是允许比如说有100个人去演哈姆雷特，有允许舞台上站100个哈姆雷特，所以这也是戏剧艺术最有魅力的一点，这本身就是艺术的本质，是本身艺术表演艺术的本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恰恰是对于孩子上来讲，我还比较快乐的一点是，我去挖掘他们这方面的东西，塑造他们这方面的东西，反而是，就是每一个苗长得还不一样， 这恰恰是得到了很灵动的东西。 嗯 啊，所以说这对我的专业来考量，是我跟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是对于我来说也是学习和摸索。 这里边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孩子？资料里显示有一些小朋友是快板儿，是吧？还有这个多才多艺的，是吧？古怪精灵的。 这个就从选角一直到就是我们那谦哥啊，包括演员老师他们跟着我们选角到。整个其实我们有两个感触，我觉得很有必要在这儿说一下。 嗯， 倒不是说这两个感触，并不是说我的剧中的演员，是现在所有孩子的面临的一些跟我们接触之后反馈到的一些问题。 嗯， 一个是所有学过艺术的孩子，大部分的孩子在目前的学习过程中，一个是他们学习压力很大，他们的课程、兴趣爱好、特长、技艺就安排的非常满啊，有孩子是被逼到来。家长逼到来面试的，也有孩子本身就不喜欢这个，也有孩子是课程满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大人都完成不了的，就这是孩子目前的一个现状。这也是发小天台发小这个要做这样一个剧提倡的，就是玩儿，提倡的一个童趣，提倡的一种陪伴，提倡的一种解放天性自由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历程的所追求的一种精神。恰恰是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越来越发现这个剧有必要做。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一点活得好累啊，你别看他会快板会这会那，就是骑马，就他课程安排的太满。这我们剧中恰恰就有这样一个孩子啊，三道干，他就是要成为超级学霸，恰恰有一个这样的孩子。这是一下就我们看见，真是这种现实生活中这种创作的扎实程度是来源于这种生活的考量。 嗯， 第二个呢，就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在剧中的我们现在挑的演员里边，比如说里边有移民回来的， 嗯， 他是混血， 啊， 他是中英中德啊，这是实际演员， 嗯， 中英中德的混血，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 啊，他就是这样的身份。嗯，同时他真我们找的演员就是混血， 哦， 他就真实的是跨国两国之间， 就文化 的 碰撞呀，交融啊， 对， 各种问题矛盾， 他们到剧中来的这种。 嗯 因为有了这个两个国家的血脉和基因的不同，他们显然跟中国的孩子有很大的反差。 嗯， 更活泼，更主动，表现力更强， 嗯， 然后更有表现欲望，然后他们身上带来的，比如说语言上的优越性， 嗯， 比如说他台词普通话也会说，英语也很溜，然后方方面面。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就是那谦哥刚才也讲的，我们希望孩子演孩子的同时，我们也希望他的身份能对等于他的生活经历。 嗯， 这是最好的一个创作，不会说我们找一个没有这种国界的一个孩子来去演一个混血， 嗯， 演一个移民，他实际是掌握不了的。当然，我们在先期工作上面就做的比较严谨， 嗯， 这一块是给了导演创作这一块，挑演员就出品方，包括我们制作人是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按道理来讲，找这孩子不好找，也费了很大的劲。 你们是挑了多少个学校？ 就来了好多，反正就是各个从 一百多 各种平台挑吧， 一百多个孩子就是报名 做筛选， 哦， 做筛选，对， 做了两轮三轮筛选，最后就觉得 太不容易了， 才来去见。 对，嗯，我挺想问问一导，因为一导我们算是合作了几次了吧， 嗯， 就是在节目当中， 嗯， 我觉得一导脾气应该是个挺好的人哈。但是有没有急的时候？比如说我特别知道小朋友这个不可控的情况，尤其是也许你的舞台灯光、舞台舞美设计，包括你的舞台这个视像哈，数字化做都特别炫，但这个时候如果孩子他不配合，他是主角呀，他不配合你，他没有按这个来，那你这所有的一切都等于白费了哈。 那就是他的问题。 对，所以一导，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孩子们至少他能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吧， 嗯， 做事情？ 一个是开始的时候在艺术创作的时候，因为我刚才就讲了，就是其实聊那么多，无非就是不管是说艺术创作还是为人父母，首先你要了解孩子， 嗯， 你要了解他的特性，就是你要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你要有备案， 嗯， 你不能是说所有的东西的点只有一个，就是只一不能二。 嗯， 所以从艺术创作的本身的手法上、技艺上，我就要考量到孩子的可控性。 嗯， 但是第二个还有一个概念，恰恰还有一点，就是我在通过爷爷的剧也好，通过这个剧也好，我又给了他们一些开放。就是我们经常讲说， 嗯， 你手里捧的一只青蛙的时候，你又不能掐死它，你还， 嗯， 你也不能让它跳。所以就是你还得让他有一定的自由空间，这样的话孩子在舞台上是灵动的，他不至于说你在教他的时候， 哦， 就是说一加一等于二，他这样的一加一等于二，他很有可能在舞台上会出现二加二等于四，甚至是一加一大于三的概念。但是恰恰是有的时候 做到了一加一了以后，那像大约三大约四也好，包括恰恰是舞台的灵动，恰恰是他的创作空间。 嗯， 所以这个方面来讲会取决于很多，但是这一次剧不同，这一次的剧跟以往的剧有个强烈的不同，就是刚才讲了有视频的加入以后， 嗯， 是极大的挑战，跟爷爷有极大的不同，因为他跟视频互动，视频里面融出来有对台词， 对 这个方向实话说我现在也打鼓、 嗯、 我现在还没有说我不能在这讲的一定不会出舞台问题，不敢、 嗯、 我现在也只能说希望吧，就是看在整个的配合过程、创作过程中，能够让孩子更理解、 嗯， 更有更多的时间给他们，更能有一些办法去帮助他们， 能够去磨合哈， 去磨合、 我们这部戏的演出时间是什么时候？ 是我们是从初三，然后下午一场，晚上一场， 正月初三就是二月十八号， 二月十八号到二月二十二号， 嗯 啊、在。京演民族宫大剧院，这也是咱们老北京的一个，就是当年的非常火爆的剧场，就在西单。 嗯，小时候你们应该经常去啊，京演民族宫大剧院。 对， 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完这个《发小天台》之后，会对张总的这个事儿。